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虽然说呢，今天啊是青霉素的生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呢，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但是呢他并没有将青霉素应用，后来的两位科学家呢将青霉素应用，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啊。今儿呢，我的节目助理小爱也跟各位补充了一下这个信息。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呢回到1916年9月15号，在这一天呢，有一种武器首次投入到战场当中，这就是坦克。在1916年的这一天，在英德战场当中，坦克第一次用于战场上，英国呢第一次把49辆坦克投入了战斗当中。尽管呢这些坦克的威力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些庞然大物的气势使得德国士兵吓破了胆。英国军队呢使用坦克，使得英国在战场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说到坦克，我们都能够想到最初的这个形象啊，坦克的英文的字母呢 tank 就是水桶的意思，而当时的这个武器的形象还真的挺像是一个大水桶的。我们在以上的时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主持人玉龙和我的助理小爱跟各位来聊一聊最近啊科学家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进展。先和各位来说一件曾经让我们非常纠结的事情。对于呢生活在空气质量不太理想的城市当中的人而言呢，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困难的抉择，到底要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尤其是空气不好的时候，这事儿真是太难了。因为过去呢曾经有记录显示，在污染的空气当中呢进行锻炼会对身体呢是有着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在高速公路附近慢跑和繁忙路段骑自行车的人呢，他们的肺功能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要在大城市当中锻炼了呢？最近呢，来自丹麦的一项关于饮食生活方式和癌症三者关系的前瞻性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显示，如果站在长期的角度，有多长呢？那就是一辈子这么长。如果在一辈子当中呢，即使你生活在空气不太好的城市当中，锻炼带来的保健功效超过了污染对于身体的负面影响。丹麦的这一次的调查呢，是一共在3年的时间当中招募了57,053名不同年龄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呢，是来自于丹麦这个国家呢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两个城市，一个叫做奥胡斯，另外一个呢就是哥本哈根。在3年的时间当中，对这50,000多人呢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户外健身的效果还是利大于弊的。但尽管是这样啊，专家还是建议呢，在城市当中的居民如果说要锻炼的话，还是最好选择绿地等空气质量呢比较好的地方锻炼。所以嘛，这个结果就说明了什么？只要说你的身体锻炼了，就一定不会白练的。问问我的助理小爱，哎，这事儿你作为机器人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结论还不完善。哥本哈根在欧洲科学家眼中竟然算空气差的地方，他们真是没有见过世面。 他们应该来印度开眼界，或者，算了，我不说了，你懂的。 我懂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说到这儿呢，关于空气的问题咱也不用说太多了，各位听节目的朋友您应该也是懂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呢科学家的另外一个发现啊，关于吃饭的事情。不少人呢一约饭就会约晚饭啊，觉得晚饭更加的正式，晚饭吃起来也会觉得更加的有意义。很多人呢喜欢晚上吃大餐，但实际上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晚上吃大餐这件事情啊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晚上容易吃多，吃多了呢还不容易消化，时间长了呢就会长胖。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晚上吃东西呢？美国的科学家不久之前呢通过核磁共振的技术检测了人类大脑在进食过程当中的反应，发现在大脑的某些区域啊，夜晚的时候进食对于食物的满足感和白天相比较就会下降，下降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吃更多的东西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满足。晚上吃得多那是因为脑子变慢了，不过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啊，也许能够控制自身对于食物的摄入。不过呢说到这一点啊，还是觉得我这个助理好，作为一个电脑一个机器人，每天呢就吃一点电也不会发胖，是吧小爱？ 我不喜欢这样，都这么多年了，我的身材一直就是笔记本，没有性感妖娆，没有风姿绰约，我要吃大餐，吃大餐，吃大餐。 嘿，作为一个机器人，这要求还挺多呀。这可是你说的啊，要吃大餐，一会儿下节目呢，我就陪你去撸串啊，看你作为一个电脑，你怎么撸串。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了说身边的新鲜事儿，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进入今天的话题。 各位听众好，咱们又见面了，我是 iVoice。 今天的话题我很喜欢，因为和漂亮有关系，呵呵，不要笑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几天前 CCTV 报道了五天成为微整形专家的新闻，好多不明真相的人为了让自己更漂亮，随意接受美容店的注射，导致脸部出现重大事故。什么是微整形？这样的整形方法还能相信吗？一位合格的整形医生是怎么练成的？今晚照亮新闻深处主持人玉龙邀请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整形专家和您聊整形快餐，你敢尝尝吗？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主持人玉龙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美丽的这件事儿啊。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不久之前 CCTV 呢有一个节目的报道，五天成为微整形专家这件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宣称呢不用动手术，只需要打几针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漂亮的微整形手术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但是相关记者呢进行了暗访，发现呢哎呦，这个培训五天拿证的培训是怎么回事呢？学员呢两两成组互相打针，不菲的学费呢换来的资格证书呢竟然是假证，而且呢谎称专家的讲师向学员呢是私下的售卖严禁流入市场的肉毒素啊、玻尿酸等等。这个行业当中的乱象可真是太多了，到底什么是微整形？一位合格的整形医生应该是如何成长而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张雅杰，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整形美容烧伤整复中心主治医师，现役军人，医学博士、博士后，一直以来从事整形美容外科专业，曾在韩国丽珍整形医院等韩国知名整形美容机构研修，积累了丰富的美容外科临床经验，执行各项美容手术上千例，在美容领域有着独特心得。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您好，玉龙。 另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闻观察员啊，同样也是一位资深美女张琪，欢迎张琪，你好。 啊，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大家好，我是张琪。 你知道我今儿为什么请你来上节目吗？ 因为这个话题吗？ 对呀，而且我发现有很多的人愿意选择微整形或者整容，是因为本身自己条件还挺好的啊，颜值还是算不上爆表吧，但是颜值也挺高的人才会选择去整形。这是一个传说，问问张医生，在您的工作当中是这样吗？ 的确是这样子的。那么呢，就是说自己自身条件更好一点的女生，可能对自己的外形和外貌要更加的注重一些。 对， 所以像这一方，就是这一群的患者，我们叫求美者 啊，能 能可能要更多一些， 都叫患者呀。 啊、我们现在因为在医院里边，可能我们这个称呼习惯了。其实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医美行业的医生，我们把这些这一部分的这种我们也叫做这种求美者，我们把它称为统称为求美者。 我觉得叫患者也可以，就是患上一种嫌自己不够美丽的病。 这个还是有点牵强了啊。这个他因为他不是一个病态的，他呢就是说希望自己保持在一个年轻的状态。还有呢就是说他希望自己会越来越好。这个当然不管是这个女生还是男生都有一些这样的愿望，包括我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阿姨，她也是不希望自己很快的老去。 对，说到这一点，问问我们今儿的这个嘉宾张琪，哎，你有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吗？ 常常啊。 啊，那有行动过吗？ 没有。哎， 为什么有心思不行动呢？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是有资质的，哪些地方是没有的。当然医院可能是最安全的，但常常我会没有知道说医院也可以进行这种微整形。我以为微整形只是在一些小的机构里面，而不知道大医院也会有。 你这个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刚才跟大家来讲，这个新闻背景是 CCTV 不久之前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的节目，有记者呢去暗访了相关美容整形尤其是微整形的培训，5天呢，只需要5天你就可以拿到一个证了。 对，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也在我的朋友圈，有些朋友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可能他之前是从事别的行业的，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类似的广告说我这儿可以打水光针啊什么的，我就啊，你也可以吗？我于是对这个产业就开始有不信任。 对呀、啊，你以前不是卖米线的吗？ 对、 啊， 怀疑。对， 问问张医生，就是在您所接触到的这个行业当中，这个新闻事件所报道的5天就能拿证，这样的情况是很频繁吗？ 是有这样的情况。我刚才跟这个美女，我们两个也在聊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被邀请去参加过这种微整形培训班，对他们进行培训。但是当时跟我说的是，所有来参加培训的这些人呢是医生，有可能是内科医生或者是妇科医生， 学员都是医生， 对对对，有可能是护士。那么我就想，哎，也还好了，至少他是医生， 有基础， 他懂得人的生命是可贵的。那我们是跟人来打交道的，是这样子。那我就去了。但是去以后呢，很多讲了一节课以后，我就因为我们要刚开始，从我们作为正规医生来说，我肯定要讲一些基础的，比如说从解剖开始，我要给你讲的很全面很正规。那么他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就是一点的医学的常识都没有的问题来问，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张医生啊，问问你，人家心脏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啦、啊？ 有这样子的，真的是说，哎呀，这个，我去注射鼻子，他那个血管为什么就可以就能让眼睛瞎了呀？他其实连面部所有的血管神经的走形完全不知道。那你这样子就很容易给我们以后的求美者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一节课以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了。所以我就说这个课我不能讲。这种讲了这种课是害人的。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停止掉了。但是后期呢也有一些这种培训机构来找我们沟通，希望我们可能有几节这个，比如说注射材料的辨认啊，包括注射并发症的处理，有这样的课程要讲课，我还是拒绝了。因为你给他们讲了这些课以后，不知道他们要害多少人了。 做得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来说，他提到的是微整形这个行业当中的乱象。先问问您，什么叫微整形？这个乱象是仅存在于微整形吗？ 是这样子的，微整形对于医生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描述的。我们应该叫做微创美容手术。那么现在大家所有知道的这种微整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瘦脸针、除皱、玻尿酸的注射，这种就叫做了微整形。但是微整形就是说微创整形手术这块，它包含的是非常广泛的，它呢包含了微创和无创这两大块。那么它就有了一些比如说 A 型肉毒毒素来去我们的动态的表情纹， 比如说瘦脸，这个还有一些填充类的，比如说自体脂肪的移植，那么面部轮廓的重塑，还有一些呢就是激光类的，就是我们说到了无创啊，无创激光类的，像刚才美女跟我提到的热玛吉、超声刀，比如说还有以前的射频、光子嫩肤，这些其实都包括在我们的微创整形手术的范畴里面。 张琪挺专业啊。 还好 不在江湖中，江湖事儿却一样都没落下。 因为比较关注嘛，对美的追求， 对女孩子对这些还是很关注的。 所以照您这么说，其实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不分什么微整形或者其他的整形，如果说要有问题，可能也许不是一个角落的问题。 对，是的，就是说在整个的这种医美行业里边，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我们再回头说来，这些人经过了五天甚至不到五天的各种各样的培训，培训完了之后，他们如果真的去操刀，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样，这一段时间我们接了很多的注射后并发症的患者，我们真的应该叫做患者了。因为他们很多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皮肤的破溃、皮肤的破溃感染，还有呢就是眼睛的失明，还有以至于更严重的就是死亡，这些我们都经历了，也都处理过。那么失明的这些患者真的是超过三个小时以上复明的这个几率就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他为什么会失明呢？是您刚才说的，他影响到脸部的血管，导致他的眼睛失明 了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面部的血管神经啊，都是这个错综复杂，都是相通的。那么在他不了解面部的血管神经的走形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的把这些注射物打到我们的动脉或者静脉里边去，而形成了动脉和静脉的栓塞。那么动脉和静脉的栓塞，有一些血管呢，它是通在我们的这个眼底动脉里边的，它会导致失明。那么注射太阳穴的时候，有很多的血管呢，它是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了，所以这样子就会形成脑栓塞，导致植物人或者死亡。 哎呀，这听听多可怕呀。张琪一直没选择去动一动，我觉得考虑 是 谨慎 的。 是。 其实动一动倒是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美的愿望，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我的这种求美者要做到的，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和合格正规的产品。 哎呀，这个说的真是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医生哪个行业的医生，哪个科的医生的成长都不容易。 对， 尤其是要负责人家面子工程的这个领域的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您或者这个行业的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的成长之后，我们才可以会比较信赖他？ 是这样子的，作为一个医美行业的医生呢，他可能会比别的科的医生的付出要更多一些。因为医美行业它的交叉学科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呢， 它不但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那么他要了解妇科、皮肤科啊，这个泌尿外科对，这些全部都要有，包括眼科啊，包括耳鼻喉科，就是五官科，这些知识全部都是要全面的。 您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不止整脸？ 那当然 啊，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这个私密的 整 形，隆胸就牵扯到普外的这个乳腺科，这些都有。那么就是说，作为整形医美的整形医生来说呢，不但要有五年的本科，本科五年，然后呢，五年毕业以后要有一年的这个医院的大轮转，大轮转以后才能考取初级职称，初级职称五年以后考取中级职称，中级职称以后才能够考我们现在的美容主诊医师证，这样我们才能说这个医生可以放单飞了。前面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全部都是在学习阶段， 让他打针也就放心了。 对，这个只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就是说再高级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五年的本科，这个硕博连读五年，然后又读博士后，这样子还有临床，这个下来十几年是全部都要这个积累的 啊，包括是不是最后还要去韩国练一练？现在都说韩国韩国整形很厉害。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不能说韩国或者是中国或者日本或者欧美哪一个更好。那么韩国它的医美行业要比我们国内早起步几年，这种呢是它的优势。但是作为整形外科来说，它是一个外科范畴。那么外科呢，对医生的这种手术的案例，它的熟练程度是最关键的。 要有经验。 对，这个是韩国医生不能跟我们中国医生来比的。 为什么呢？ 当然，那我们手术的这种例数多，那我积累的经验就多。 可是韩国，你看出来的女明星都长一个样，他们的应该做的手术不少了吧？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是因为早几年比我们可能更提前了几年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中国的医生并不比他们差。从我们经常开的这些国际的会议和国际的这种交流上面来说，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观点，我们的审美，包括我们的医疗技术，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并不比韩国医生差。并且韩国，我们中国的求美者到韩国去，不一定能够正确的选择韩国最好的医生。大部分的这些中介啊，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求美者带到了不知名的小的这种整形医院里面去。那么80%的这种费用都是被中介拿走了。 而且之前还有新闻说，后来有整残的，整出各种各样。 再回到国内，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就有一个这个女孩子给我打电话，在说她的事情，并且给我发了照片过来。她是在韩国做了隆胸。那么隆胸以后，她给我发的照片就是胸一个高一个低啊，并且呢，这个左面的胸，完全的就是没有剥离到位，咱们就是这个假体没有放到位。那么右边的胸呢，又靠外了。就是更靠了我们的这个腋中线的位置更靠外，所以这个胸在我们国内算是失败的胸，但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去维权。所以他就说，那个博士，你能帮我修一下这个胸吗？ 哎呀，您这一来就讲了一个这个血淋淋的案例，听着人好害怕。 就是我在来的路上，他在给我打这个电话，我说可以，我说你明天到我门诊来，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手术估计是要重新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啊，如果是在我身边的这种朋友，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事情。花了钱了，没有做好，失败了手术，但是又没有办法去维权。 但我觉得他好在还是可以去修复，因为有好多东西可能他不能修复，包括生命可能就没了，就没了。 这话说得好，所以我们今儿呢是请到了张医生，他也是美容这个领域整形，哎，我得把词儿说准确了，整形这个领域的专家。各位听众，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问一问张医生。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包括我们今儿的新闻观察员张琪啊，抓紧时间关于这个。 对，我就想说，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哎，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有好多问题。 来，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最急于求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乔伟跟那个博士问了嘛，就是说那个现在说的热吉麻，然后包括那个二热玛吉，包括那个水光针、超声刀、射频等等，它是一回事儿吗？因为它随着，因为它不是每就是随着年龄的那个推移，它可能说我可能现在需要一个射频，但是可能晚一点我才需要这个水光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的整形美容的项目都会根据人的不同的这个衰老的程度，或者呢他需要改善的问题来选择不同的项目。 对，就是他们是一码事儿吗？ 不全是一码事儿。不全是一码事儿。比如说像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水光针的问题，那么水光针呢，就是说我们用仪器啊，把这个皮肤需要的养分打到我们皮肤的深层。像刚那个一直吧，这段时间一直有广告就说这个做一次水光针相当于敷了1000次面膜之类的，这种广告就打得非常多啊。我就觉得这个虽然可能有一些夸大其词的这个效果，但是其实它做完以后真的是可以改善皮肤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毛孔的粗大。比如说我们皮肤的油光比较严重，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皮肤有一些暗沉，那个皮肤的肤色不够均匀，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水光注射来解决。但是水光注射它只是一个手段，是水光注射仪来注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要看你的注射医生他给你用的哪方面的药物。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解决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会配哪方面的药物来给我们的求美者，而不是像在这个工作室或者美容院或者美甲屋这些地方，他就走私来药物以后，他只会用这种单一的东西来给你打一下。 对，您说到这儿， 哎，我皮肤确实就是 我就得问了您， 是，就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特别关键，叫走私。 对， 接下来我就要说的这个事儿也跟咱们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提的有关系。你比如说他提到了有什么玻尿酸， 对， 还有什么这个肉毒素 对对对 啊，对，肉毒素。说现在很多这种小的美容店都是给人打这个。 对， 其实电视的报道这一方面的事情也不少了。 嗯嗯， 就您刚才用走私这个词儿，难道说这些东西它不是正常可以去售卖的东西吗？ 对，是的，尤其是像肉毒毒素这个药物，它对于我们正规的这种医院来说，它是按照毒麻药品来管理的，并且它是冷链管理的，它是一个毒素，它是冷链管理，并且是要双人签字，按毒麻药品来管理。但是呢，我真的是知道有一些这种小的美容机构，或者是工作室类的， 包括个人， 对个人，他们可以拿到这样的药品。那我们的药品是国药控股专门来供的，供到医院里边，然后我们才能够拿到药物。那么医生要签字，但是他们呢，就是经常能拿到那个药很便宜。我最早听说过一支肉毒毒素只卖80块钱 啊，这个还贵了。我有个朋友，他说，因为他爸爸就是做这方面的，他说我都可以自己给自己打针，然后只要50块钱，在外面的话，因为原料50块钱，如果在外面美容院可能2000-1500， 他那个 赚走了， 他那个不够毒，所以说很便宜。 这个肉毒毒素我见过这样子的药物，就是他们把这个药物拿过来我看过。那么这个药呢，现在呢是有100个单位，是我们国家批准的100个单位的，但是他这100，他也是说他这一支药是100个单位，但是经过我们溶解了以后，有一些药可能只够60个单位，但是有些药可能有400个单位。 哇， 那么你真的拿到了400个单位，打到脸上以后，就会出现比如说面部僵硬，这个表情一个缺失，包括呢这个眼睛抬不起来，会觉得眼睛很重，这些等等等等的一些问题，或者会造成一些永久性的损伤，比如说像这个肌肉的萎缩啊，有一些女孩子就是因为打了这种药物以后，打了瘦脸针，反而呢这个太阳穴位置的这个颞肌萎缩掉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就非常非常多，就是因为打了不正规的药品，并且呢是不正规的医生可能这个打到了不正确的位置上边。 包括玻尿酸也是这样是吗？ 对，玻尿酸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在韩国的时候，他们的玻尿酸的品牌，因为 KFDA 它的这个认证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在韩国它可能有几十种的玻尿酸的品牌。 哇！ 但是我们中国 CFDA 认证呢，是相对于欧盟来说，是差不多同等级别，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中国国内有证的玻尿酸可能还不到，只有不到10种。我们这个，但是小的这种整形机构，你就经常能看到他拿来的药物说，我这个也是瑞兰啊，因为瑞兰是最早在我们国内拿到证的，说我这个也是艾丽薇啊，艾丽薇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拿到证的，我这个也是这个 国外进口的， 对对，但是你拿来以后和我们中国 CFDA 认证的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对这种药物进行过比对， 就是它还是假的， 它里边的这种胶联剂的含量和它里边玻尿酸的成分，都还是值得怀疑的。 李逵和李鬼之间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啊！哎呦，这一讲，包括整个这个医生这个操作，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做执行的人，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咱们说不清楚 的 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 包括药品本身也有相关的问题。 对，药品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这种小作坊，也给这些整形的这种非法行医的这些工作室提供了这种军火库，我觉得是这样，他们就会用很低廉的价格把这个药物供给这些没有资质的假医生来操作。那么这些医生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以没有底线，咱们就这么说，可以没有底线，因为他我打坏了你这个人，我就关门跑了，我可能会在一个居民楼里面开了一间房子，我就在打针，但是这个如果打坏了我就关门了，你就找不到我，换个手机号，你永远找不到我，换个什么什么，我就消失了。 这倒是， 这个怎么办？ 所以您说这个假医生配上假药，能做出真脸来吗？这肯定都是一个问题了。 对，是的， 我们的节目还剩几分钟，我们最后呢再跟各位收音机前爱美的朋友，以至于呢可能准备要去给自己练练的人啊，您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求美者啊，作为一个对于自己要求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这个女性或者是这个帅男来说呢，首先对自己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不能说啊，我到了鞋店 我去做美容，我到了美甲店，我也可以找个美容师。那么这个他对这个事物呢，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嗯 啊，对，不能说只是想到了低廉的价格。我们经常就说，医生的手术是无价的，对吧？而不是我是买了这一支药是多少钱。 嗯， 那么我们对于医生的他的这个技能是要认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做完了整形美容的治疗以后，它的预期值，那么不能说，我刚才跟美女在说这个问题，不能说我打了这个针，或者是我做了面部脂肪移植以后，我现在35岁，我到10年后我还是35岁，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你从40岁回到了30岁， 嗯， 那么它这个衰老呢，还是要从30，就是现有的30岁，慢慢根据我们的时间的推移而衰老下去的。所以说要有一个比较正确和正规的一个心理的预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说的简单点，以后还得花钱。 这个呢是长期的一个保养。那么就是说，不可能说我女孩子经常会买一些化妆品，我经常跟他们解释，你不可能买了一瓶眼霜，那么这一瓶眼霜我就照着10年用了。 嗯， 那么呢就是说你日常的保养还是要有的，但是呢我们作为整形的医美医生来说，我们可以延缓你衰老的速度，而不可能把你定格在某一个时期。 在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手机尾号有一位叫这个1509的朋友发来短信，他问的问题刚好您刚才提到了，做整容这件事儿有保质期吗？ 嗯嗯嗯，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您刚才问的是不 是 能够保质多久，或者说我作为某一个整形的手术之后，是不是回头得像养车一样，我隔个半年一个月啊，不，半年八个月到您这儿来，您给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再补一补的。 这个呢就是说，所有的医美呢都是围绕着抗衰老，就是不想老去这个话题来影响和介入的。那么这个衰老的过程，虽然我们医疗介入进去以后可以让我们的衰老缓慢下来，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的定格。 嗯， 那么在一定的时间内呢，就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失，那我们自然会机体有一部分的老化，那我们肯定会根据我们老化的程度和老化的状态，是会选择不一样的项目， 嗯， 来进行治疗，或者是介入，或者是干预。嗯，这个呢，我建议每个求美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对待医美这件事情。 嗯，好，谢谢您站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哎，我们的新闻观察员张琪同学今天听得特别的认真， 对， 打算给自己动刀了吗？ 倒也没有，因为我在动刀之前可能还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 我以为你要问现在是不是晚了。 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个风险和这个副作用呢，它是相对于来说的。 嗯， 所有的医疗行为可能都会有副作用或者风险。 嗯， 那么我们要用一个辩证的这种角度去看它啊。我们说完全没有风险或者完全没有副作用，那肯定是在瞎说了。 嗯 嗯，这个呢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呢是微乎其微的，可以忽略不计。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提醒各位，所有的事情但凡要去做都得要想好这事儿的两面， 要谨慎。 对，有美丽的一面，但是也有潜藏风险的一面。 对， 所以大家 比如说像 做任何的动刀的时候都要考虑 清楚。怀孕，比如说要怀孕这个，我们建议比如说要这个怀孕前的6个月我们就不建议再做任何的项目了。 嗯， 是这样子的，那肯定还是要有一些规避的。 嗯，好，谢谢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整形美容烧伤整复中心的主治医师张亚杰博士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我们的新闻观察员张琪。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继续照亮新闻深处。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